就这样冷了，于是天就这样亮了，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，于是我终于醒了，于是你我从此远了，于是路从此分岔了，的脸从此就陌生了。哦，虽然我有一点不舍，可是时间不可能停下，不能停下，不会停下，世界一直在变换着，你也变了，我也变了，过去都已经过去了，既然回不去了，我还在烦恼什么？ 人和人挤在一起，忘掉了自己，兴高采烈的唱起熟悉的旋律，你要还是 no happy， 对不起出去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唱到天亮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爱到天亮。大声 声笑没人理，说出心底小秘密，喊出我爱你。这里没什么奇迹，因为我 lucky， 所有郁闷和分歧统统玩烂去，嘿嘿。保持高亢，唱到天亮。你的主场，你是主场，保持高亢，嗨到天亮。 起来，青春的一场竞技赛，不问输赢都一样精彩。跳出来，双脚腾空自在，别躲起来，爱就要说出来。现在，不就是我们拥抱的未来？

竟然发现天生被埋骗，节目后的惊喜是未来的失去，我是限量发现，别犹豫不肯妥协，因为再度决定了命运，我是限量发现。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，运动加音乐，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，聚焦中外活力歌单，分享专业运动知识。 FM102.5 北京体育广播，每天都在。 Just me and you. You wanna talk, you wanna talk.